滞销系未买到嘅。咁消息就话咧，房委会咧都会计划将呢一啲嘅货尾咧纳入去编配公屋空宅嘅特快公屋编配计划嗰度咧，希望可以快啲卖到。咁就希望咧，话最快出年第三季咧，就向一啲合资格嘅轮候公屋嘅人士咧推售嘅。這个方法系咪都可以处理到一啲所谓滞销嘅六字居嘅单位咧？咁？另外我哋之前都傾過，就係近年一啲嘅居屋同埋綠置居嘅第二市場咧，都有一啲嘅所謂炒賣或者炒風出現。明報消息嘅報導啦，為咗防呢一個嘅短期投機咧，政府咧就建議收緊咧出年推售居屋屋苑嘅轉售限制，包括咧就係規限啦，業主一定要住夠五年咧，先至可以喺居二市場咧係轉售啦。比而家咧嚟計咧，就係而家就係話兩年現行咧就係兩年咧係長嘅，而業主咧喺補咗地價之後咧喺公開市場賣咧嗰個嘅年期限制咧亦都由十年咧係延到十五年，炒風係咪因為咁樣可以控制到？但係又點樣平衡到成個居二市場單位嗰啲嘅流轉咧？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嘅有房委會委員柯創成，早晨。喂，柯創成。 早晨啊，萧乐文，各位观众听众早晨。 早晨，柯创成，先讲先，头先话出年第三季会推新一期嘅六字居嗰四千几个单位啦。咁首先个价钱上，如果系以市价四一折去定咧，吸唔吸引？同埋你自己睇啦，呢几个屋苑会唔会都可能出现之前一啲六字居单位所谓滞销嘅情况咧？ 消息就咁样讲啦，就系话出年咧就会有六字居嘅单位咧系会喺市场上面系再出售啦。咁我自己睇翻呢幾個嘅地盤咧，其實佢個位置都相當優越嘅。按我自己嘅觀察咧，其實佢嗰個滯銷情況咧，應該係唔會太過嚴重。我反而覺得佢仲係超額認購添。咁加上因為佢本身嗰個嘅價錢吸引咧，亦都會令到即係住緊公屋嘅市民咧，佢都係有興趣咧去買翻呢一個六字居嘅咁樣。咁所以我預期不論喺個位置啊、交通啊，以至乎到各方面咧，應該嚟緊嗰期嘅六字居咧，應該係即係公屋居民咧，或者準公屋居民咧，佢係覺得係吸引嘅。 嗯，因為過往點解可能滯銷其中一個考慮咧，我見就話可能你單位係比較細咁。今次話新一期六字居都有唔少細單位，譬如舉個例話，高宏苑咧有300多個咧，185至223呎嘅單位，咁啊佔咗成個屋苑單位咧就差唔多兩成嘅咁。有冇機會因為啲單位細而又導致又係滯銷嘅類似嘅情況咧？ 單位細咧，確實係會有一個影響到即係出售嗰個意欲嘅，因為大家知道咧，其實要入場去買呢啲嘅六字居嘅朋友咧，佢已經係住緊公屋啦，以至乎可能係準公屋户啦。咁按道理，佢用咗呢個機會嘅話咧，佢嘅冇辦法咧係再可以透過即係置業市場咧去達到置業夢嘅。咁所以大家都會好審慎嘅。而細單位咧，我認為咧，其實確實都係會有一部分人係有需要嘅。咁但係實質上個數量或者個佈局係咪咁多咧？其實我覺得我哋可以要有待商榷咯。 嗯，即係未必可能一般啲合資格嘅綠表人士，尤其是有家庭嗰啲，就未必啱呢啲細單位啦，係嘛？ 係啊，因為合資格嘅綠表人士咧，據我自己了解咧，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公屋居民啦。咁佢哋本身住喺公屋咧，其實係因為唔同原因啦，或者個單位細啊，或者想改善嗰個生活環境咧，所以佢就想達到置業夢嘅。咁按道理，如果你太多細單位嘅話咧，確實都會影響到咧大家個意欲咯。 我見另外報章消息都話咧，即係房委會就檢視過一啲銷情啦，綠字居同埋居屋，就話發現綠表買家咧都係傾向揀啲大嘅單位，地區較佳嘅單位，咁就話檢討綠字居嘅機制啦。咁提到就話咧，睇下可以許可嘅情況之下咧，盡量減少高宏苑同埋錦柏苑嘅細單位數目，都其實都起得七七八八噶啦。點樣可以有啲乜嘢方案可以減低啲細單位咧？而減低細單位嗰陣，又會唔會令到整體個單位供應會少咗咧？ 其實呢個我相信都要睇下房委會嘅最後係有啲任何嘅信息去公布俾公眾啦。咁但如果我自己個人去判斷咧，要減少細單位咧，按道理去到而家呢個位咧，係都有啲即係論盡嘅。因為實際擺在眼前就係所有嘅即係建築已經做緊啦。咁另外就喺建築過程入邊，每個單位嘅佈局咧，基本上都係定咗噶啦。咁我諗覺得就係反而即係要認真再睇睇。我過往咧對於綠字居咧太多細單位咧，我都有即係唔同嘅意見表達啦。因為我認為一樣嘢，綠字居始終係頭先我所講一啲嘅公屋資格嘅朋友，佢可以想改善居住環境咧，從而佢係買綠字居嘅。 咁你太多新單位嘅話，其實某程度上咧係會影響到呢個購買嘅意欲咯。 嗯，整体各位观众听众点睇呢？打嚟1872311，对于六字居之前有啲嘅讲法话，可能一啲单位相对小啲就未必好吸引，出现一啲销情相对淡静嘅情况。另外而家嚟緊话新一期嘅六字居4000几个单位，咁最平就话70几万就已经有啦，根据消息所讲，即係话市价41折，最平话啲入场费低到係淨係俾30000几蚊嘅首期就有望上车，根据明报嘅消息所讲。你又点睇18723111872311。另外一个都想问一下关于想问一下柯创成嘅，就係、是、之前话有一啲滞销，头先话青富苑啊，或者係蝶翠苑啊，嗰度有500几个系未卖得出㗎嘛。咁就话消息话呢，房委会系计划将呢啲单位呢纳入偏配公屋空宅嘅特快公屋偏配计划嗰度去卖。你觉得可唔可以处理到呢一啲嘅滞销单位呢？系咪有效处理到呢？ 任何咧能够令到资助房屋咧嗰个嘅流转咧系处理得好嘅话咧，其实都要谂嘅，亦都多管齐下想办法嘅。其实自从我哋早两次睇到一啲较为唔理想嘅地点，有500几个嘅即系未卖出嘅单位咧，其实当时我哋都建议房委会咧系要谂办法咧，点样加快个流转嘅。嗱，佢今次呢一个方案咧，我觉得佢都系能够提供到一个平台咧。俾一啲嘅即係有興趣買六字居嘅朋友咧，佢可以考慮嘅。咁亦都可以處理到咧，頭先我所講就係話一啲嘅剩餘單位咧，都可以咧加快嘅流轉。咁我覺得呢個方法係可以試行嘅，因為事實擺在眼前，就係我哋唔應該浪費緊一啲嘅資助嘅資源咯。 得500几个單位都多啦，同埋翻返轉頭都係頭先個問題啦。如果呢啲單位個關鍵係因為太細，就算擺咗喺呢個特快計劃嗰度。考虑买唔买嗰啲人都会觉得，如果买呢个小单位，我就会放弃之后有机会得到一个大单位上到楼嗰个嘅情况噶咯。系咪同样有呢啲考虑出现咧？其实， 我谂我从另一个角度睇咧，其实小单位确实可能会影响购买嘅意欲啦。但系实际我又认为有一班嘅，譬如后生仔，佢可能系住紧公屋一啲嘅单人单位嘅，咁佢想透过即系上车置业。達到佢嗰個叫做即係置業夢嘅話咧，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唔錯嘅方案啦。因為確實我哋自己都睇到咧，而家我哋可能有一啲嘅朋友住緊公屋或者準公屋户咧，佢都係因為唔同原因啦。譬如舉例，可能因為佢單位under off 即係寬敞户，或者因為唔同嘅原因咧，佢需要咧係交翻個單位俾房署嘅。咁某程度上，其實呢個都係另外一個嘅平台，另外一個選擇。可以俾到我哋公屋居民咧多个考虑咯， 所以你都有信心呢一个平台咧，或者头先讲呢个特快公屋编配计划系有机会清得晒呢500几伙嘅。 任何方法都要谂嘅。嗱，如果呢啲方法唔谂嘅话咧，公众就会即系批评房委会喺工作上面有啲即系闪失啦。咁但我谂咗出嚟，如果真系能够 OK 嘅，咁我认为呢个系即系成功嘅。如果真係翻出嚟嘅結果仍然都仲係啲銷售銷情唔理想嘅話咧，我覺得我哋要真係再去討論咯。但係總好過任何嘢都好，都好過唔喐唔做，就令到啲公屋令到啲資助嘅資源咧係有咗白白浪費咯。 嗯，我見話售價上面就話維持之前嗰個推售水平，就冇話特別減價嘅喎。呢個使唔使喐咧？呢個其實。 其實嗱，六字居我相信大家知道咧，佢係喺資助房入邊咧係比。任何一類嘅資助房都平嘅，嗱佢有平過居屋啦，或者平過唔同嘅資助房屋啦。咁我覺得呢個價錢其實係合理嘅，因為如果我哋就再將個價錢去再處理嘅話咧，就有一種即係錯覺咧，就話我哋可能係即係喺個價錢方面係將貨就價啦。咁我認為其實呢一次咧係可以有一個新嘅嘗試，俾到有興趣嘅朋友咧都作一個嘅選擇咯。 嗯，另外转售限制方面啦，话居屋咧，而家就有啲消息话系咪住够5年先可以喺居二市场卖咧？咁另外咧就话，如果喺公开市场卖，保地价都要去到15年，你又点睇喺个年期上面嗰、那个加紧咗咧？呢、這个又 嗱，过往资助房屋咧有一个好大嘅错觉，俾公众觉得咧就系一个炒卖工具。咁亦都事實上系有违咧资助房屋嘅初心嘅，因为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咧资助房屋。居屋好啊，六字居以至乎到出售公屋都好咧，都系俾市民达到安居乐业一个置业梦嘅啫。如果有一啲小部分嘅人系透过呢个机会去转售逃利嘅话咧，其实有违呢一个初心。第二样嘢，实际我哋喺过往好多个案都系，可能佢住咗一段好短嘅时间， 一年兩年或者第三年啦，佢又將個單位係轉售嘅話咧，喺帳面上面咧，佢係獲利咧係都接近一倍嘅，加上都係有機會係跑贏我哋私樓嘅市場嘅。所以我過往喺唔同場合我都講一句説話，就係話房委會必須要認真去考慮就住轉售方面係進行加辣嘅。我舉個例啊，我哋元朗有一個嘅調查個案就係話。佢買翻嚟嘅時候係200多萬，當佢三年之後再賣出去市場咧，佢係有400多萬，即係喺帳面上面咧，其實佢基本上係賺咗接近一倍嘅。其實咁樣，我覺得相當唔理想嘅，因為始終都係資助房屋啊嘛，係政府係有份去參與或者提供一啲優惠俾到市民，房委會提供咗好多唔同嘅折扣啊嘛。咁如果咁嘅話，其實就係好難向公眾交代。咁所以我覺得呢個轉售係有需要嘅。另外就係佢由而家我哋嘅兩年去到五年咧，我覺得都係一個合理嘅時間啦。 嗯，呢、這、一個加辣有冇機會影響到啲單位嘅供應，反而會令到因為即係增多足少嗰個樓價升得仲快咧，或者成個流轉問題又點睇咧？ 我見到其實我哋透過一啲措施，能夠令到我哋資助房屋喺市場上面係即係得到一個穩定，以至乎達到資助房嘅初心咧，係有必要嘅。另外長遠咧，我就認為咧，要將資助房屋咧，即係居屋啊、綠置居咧，係同私人市場即係公開市場入邊咧，係應該有所分隔嘅。我就成日都強調一樣嘢咧，其實資助房屋當中包括居屋啊、綠置居啊，以至乎到出售公屋咧，係應該佢係一個自己嘅流轉市場咧，係透過啲唔同嘅形式咧，係去作出轉售嘅，咁樣先能夠令到咧成個市場係健康嘅發展啦。 嗯，好啊，唔该晒柯创盛，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柯创盛咧就系房委会委员，同我哋讲到头先绿置居同埋居屋咧系有啲唔同嘅消息，包括头先提到啦，啱啱讲到就系转售限制居屋嗰度系咪住够五年先至喺居二市场可以卖咧？另外，如果你补地价喺公开市场卖，就唔止十年啦，要系15年先得咧。点睇成个年期上面叫做转售限制呢度叫做收紧咗咧？18723111，又请多位嘉宾同我哋倾，有香港测量师学会土地政策小组主席刘振刚，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刘振刚，点睇头先？我哋想先讲头先呢个收紧转售限制呢一方面先。年期上面，如果真系居二市场去到五年先至可以卖出去啦，就公开市场就去到15年啦。呢、這、一个年期会唔会太长？或者你自己嘅角度又觉得适唔适合咧？ 嗱，我谂我哋要睇翻，即系我哋将嗰个年期由之前长变咗做短。而家就有意見就話應該由短咧就變翻做長，咁我諗同而家我哋睇喺市場上面睇到有部分嘅業主咧，佢出售咗個單位咧就有一個好大嘅利潤走出嚟咧，有個關係喺度。好啦，咁但係其實我哋嗰個土地資助咧，其實由第一日當個單位賣出去，我哋立咗呢個咁嘅即係資助房屋個安排咧，同埋將嗰、那個售价由最初的售价调整咗落嚟，即系个折扣率大咗咧，就已经出现咗嘅。只系而家因为我哋睇到佢体现到嗰个利润咧，所以嗰个反应比较大。好啦，咁如果我哋而家去留意翻咧，就系点解我哋要由早段时间要将嗰个年期缩短咧？亦都系同因为嗰个居屋嗰个流转或者资助房屋个流转有关系。啊，即係如果你越長嘅話咧，佢嗰個業主因為佢有個土地資助喺度咧，就綁咗喺嗰個單位度。咁如果你越長嘅，佢咪繼續綁喺度咯，因為佢唔會賣住啊嘛。因為佢亦都享受緊一個好大嘅土地資助。 嗯。 咁所以我諗呢個係要取得個平衡。究竟我哋想個市場有冇叫做流轉？如果佢係唔想佢流轉嘅，咁我哋咪繼續綁長啲咯。但我諗呢個對土地運用上面嚟講係唔理想嘅。 但綁長啲，譬如去到15年內，起碼最多都係喺居二市場賣，起碼呢一個狀況係咪好過喺公開市場咧？起碼係同一批合資格嘅即係白居二嗰班人士可以係買得到嘛？喺居二市場嗰度。 嗱，我哋會睇翻咧，就其實喺第一市場或者第二市場咧，都有獲利嘅情況出現。 嗯。 啊，而家我哋好多獲利嘅個案咧，其實係會集中翻向即係有即係點講合資格嘅人士去買嗰度都有呢個情況。咁所以你係兩個第一、第二市場，你都想即係、就是、有意見係要將佢去延長啊嘛，咁所以我諗呢個已經係反映咗而家市民有部分嘅聲音喺呢度嘅。 咁所以整體嚟講，你覺得頭先啊柯創盛日再提，直情話長遠應該係，其實過往都有人提過啦，完全分隔開一個資助房屋嘅買賣市場，同埋公開市場係完全分隔開嘅。你係唔同意呢一樣嘢係咪？ 我唔同意嘅，因为我哋依家其实如果你睇翻特首响佢上任初期，就希望个重置嗰个置业阶梯，就系令到个市场个流转咧系理想啲嘅。咁如果我哋今天话喂，我哋要将嗰个市场分割咗佢，咁可能好有一部分嘅资助房嘅单位咧，其实就唔会流到出个市场嘅。有啲业主咪有得用嘅，就系有得佢丢空或者用得好好曳。都有咁嘅情況出現嘅，咁所以我相信係唔理想嘅。從個資源運用嘅角度去睇， 但係從而家起碼即係有啲調查都睇到喺居二市場，唔好講公開市場啦，居二市場都已經有啲炒風。呢一個問題，你覺得係咪都要需要正視或者做一啲嘢咧？ 嗱，我諗呢度又係要睇翻個平衡啦。嗱，因為佢係最初因為佢買入嚟個單位嗰個售價咧係平，或者個資助額大。咁而家佢去賣翻出去，喺嗰個居二市場，佢都有一個好大嘅利潤額喺度。咁好啦，咁我哋嗱，即係早幾年就係因為我哋話，喂個出售嗰個價錢貴，負擔能力負擔唔到。咁但係隨住部分啊，我諗可能係好少部分嘅即係點講啊？申請人或者係獲得單位嘅人，佢個工作啊或者個居住需要有唔同，或者尤其是係改善咗。咁然後佢將個單位放翻出嚟，咁我諗呢度就要睇翻究竟我哋喺第一日去點講啊？ 即係去定 派選嗰啲單，派選個單位嘅籌嗰個調查啦，啊，同埋或者個定價係咪今天仲係覺得我哋應該俾咁高嘅折扣率出去咧？嗱，咁我諗呢啲嘢都可以往後先再去討論嘅嚇。 另外想除了讲居屋之外，先都讨论到六字居的同另一位嘉宾。我想知道现在六字居呢，在譬如2019年推的那两个屋苑青富苑蝶翠苑都出现一些所谓滞销的情况，有500几个是未卖得出。见到话个关键可能都是涉及单位细。咁而家呢有消息就话房委会呢是计划将呢些单位呢是拨入呢特快公屋编配计划那里呢，就即是这个计划本身很多都是编配一些公屋空宅的，包括是这些单位的。你觉得处不处理到现在即是六字居滞销呢啲单位咧，摆落呢个计划嗰度？ 嗱，我谂我哋要睇翻咧，就我哋将呢批卖剩咗嘅货尾，再推出去市场，即系响嗰个六字居嗰个计划入边，究竟佢个出售嘅情况往后会唔会好翻啲啦？咁如果好啦，如果我哋话，如果仲做一个假设，就系话呢啲单位因为佢个面积实在太细啦，即系平均都系响200尺楼下。使用面積計，咁然後嗰、那個即係、就是、對一般嘅六字居嘅買家個吸引力低，因為佢根本要放棄翻間公屋先可以買到嘅，可能佢話我根本唔會做呢個行動，留翻喺公屋仲好啲。好啦，然後去翻個市場，我諗我哋呢次嗰個吸收嗰、那個市場經驗係重要嘅。究竟往後呢啲單位咁細，其實係吸引到邊類型嘅買家？會唔會係多數都係啲？而家係一人嘅申請者係會比較嗰個需求可能喺呢度會大啲。如果出現嘅情況都仲係滯銷嘅話咧，咁我諗往後我哋究竟喺設計呢啲單位嘅時候，我哋係咪即係針對翻要大啲，即係話我哋集中注意力咧，就唔係淨係一人個需要啦。可能即係基本上可能都要大少少，可能吸引啲一人，就算一人都要大啲嘅，或者係兩人嘅家庭會好少少啊。 暫時你睇到係咪都應該嚟緊六字居要推嘅話，都應該係大單位多啲，唔好再咁多細單位。 我諗如果我哋真係要吸引到即係合資格嘅人士，即係佢要放棄翻間公屋嘅話咧，那個單位一定唔可以太細嘅啦。咁所以我相信房委會都要再考慮，究竟我哋要揀邊啲單位出嚟，先可以吸引到即係公屋居民去選擇。放棄去租住，然後去購買呢個單位啦。 因為我見到咧，佢就消息都話，即係房委會會檢視嗰個銷情啦，亦都提到話檢視六字居個機制喺許可嘅情況之下咧，減少而家話嚟緊最新嘅，譬如高宏苑同埋錦柏苑呢啲細單位嘅數目，可以實際點樣做去減細單位，又或者係增大單位咧？喺即係可能都起得七七八八嘅情況。 咁我谂呢度我都要睇一睇房委会有啲咩即系点讲啊？嗰、那个实际嘅操作嗰个安排，因为好似正如主持你讲啦，就系话如果我已经起咗啊吓，咁我哋冇得搞啦。好啦，如果系嗰啲单位可能系将两个细单位可能系会系点讲啊？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圣诞日北风增强，下星期初天气显著转冷，有几阵雨，气温下降至10度左右。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喺葵涌嘅昌荣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影响到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去美孚方向转翻过去昌荣路回旋处嗰段咧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帝盛酒店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葵涌嘅昌荣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去美孚方向转过去昌荣路回旋处嗰段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帝盛酒店对。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是没有车龙，正常的交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龙盘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体艺中学对出。咁喺封路方面，天水围嘅天影路因为有紧急维修，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嘅车仍然不能够左转去平下路。港铁巴士路线 K76 需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鮮事？ 有好多創科嘅發展咧，同晶片有關係。香港科技大學綜合系統預設嘅學部主任崔志英教授， 過去嗰十幾二十年，整個生態都改變咗好多，包括政府嘅配合啊，成個產業、成個投資界都覺得呢樣技術係一個好重要嘅領域，變咗而家嘅同學能夠揾到資金幫佢哋做生意，係比以前好咗好多。 逢星期日下午五時， 香港電台第一台， 太陽底下新鮮事。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三个人，一个坐轮椅，一个以刀片代脚，一个超马选手，要环港岛跑42公里， 到底要跑几耐？当中遇到咩困难？ 今个星期日听下仇建明、冯锦雄同黄俊桥点样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严楚碧、梁雪儿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021年12月23日，林郑月娥北京述职，习近平充分肯定特首和特区政府工作。 赤立角两名工人沙井意外不治，另外三人吸入沼气不适。 新增7宗 Omicron 个案，累计34宗。 辉瑞新冠口服药获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批出紧急使用授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7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就讲到话喺2019年推嘅一啲六字居嘅屋苑有一啲滞销嘅情况，包括喺青衣青富苑啦、柴湾嘅叠翠苑啦。有消息就话系咪房委会咧就系将佢哋呢啲单位咧拨入特快公屋编配计划，咁就俾一啲合资格嘅轮候公屋嘅人士咧系买嘅，咁就话最快出年第三季咧就系推。咁另外头先都提到啦，有一啲嘅喺居二市场啦，有一啲嘅即系炒风嘅出现，咁就话而家谂紧啊，消息都话政府系咪会可能限制一啲嘅业主咧系要住够5年先可以喺居二市场转售咧，咁另外，就算你在公开市场你保了地价去公开市场卖，那个年期的限制都是会不会由现在10年去到15年呢？有些这样的消息是传了出来的，你自己怎么看？1872311，电话旁边有麦先生打上来，早晨。 早晨啊。 是请讲。 我觉得呢，你政府资助房屋 嘅目的咧，資助俾人居住噶嘛，唔係資助俾人炒賣轉手圖利噶嘛。啊，嗰啲提倡咧就話縮短嗰、那個轉售刑期嗰啲人咧，我覺得佢有啲問題啦，搞錯咗個方向。應該咧就係20年或者到買咗嗰個人咧就唔可以賣嘅，或者佢可以賣，但係現價咧根據市價咧再加多20%。 嗯， 啊，保齐晒嘅嘢俾政府之后，仲加多20%，咁样先至合理噶，系唔应该俾人哋转手图利噶。你攞政府攞啲公帑出嚟俾嗰啲炒家转手图利，呢样嘢你系讲唔通嘅。 嗯，而家话嗰个年期去到，譬如公开市场嗰啲15年先可以买得唔得？ 二十年 要 系啦。 嗯， 另外咧。佢賣咧要加多20%，加多20%，即係根據市價，咁樣嗰啲人有錢賺佢先轉手圖利咁，唔會轉手圖利噶嘛。你嘅目的咧就係俾人住噶嘛，政府就唔係俾人哋炒噶嘛。 明白。咁啊，阿麥生同你傾到呢度先，多謝你講到轉售限制，佢有呢個睇法，可唔可以即係限耐啲咧？真係20年先至係轉去公開市場賣咧，同埋有啲唔同嘅諗法。仲有鄭太打上嚟嘅，早晨。 啊，早晨，阿蕭生。 係你好，請講。 我有少少意見啊。點解咧？你嗰啲居屋咧同埋老資居咧，點解會起咁細啊？人哋而家本身住喺公屋嗰度咧，人哋都想第日咧仔女可以住。同埋先去抽居屋同埋老字居，咁你百几尺点住噶？如果仔女结婚，点样住噶？而家住喺公屋嗰度百几二百尺已经都唞唔到气啦。咁你叫人哋去买居屋买嗰啲老字居，又住百几尺，点样啊？而家你嗰啲个个边个设计啊咁低能噶？ 你有冇啲親戚或者屋企人係即係考慮啊？真係想買綠字居，但係因為個單位太細，真 係係啊，個個都係啊！我而家都係住公屋噶，但係我想抽啊，但係抽嚟抽去都係剩翻百幾尺，咁咪點樣搬噶、啊？嗰啲邊個設計得咁低能噶 ？OK， 好啊，唔該曬，鄭太都係。覺得綠字居嘅單位太細，咁本來真係想買嘅，咁但係真係太細就買唔落啦。佢嘅考慮就係咁，呢個就鄭太嘅睇法嚟嘅。今日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有關於轉售限制，有關於綠字居等等，你又點睇1872311嘅？另外想同大家咧講下有關於尋日一個嘅意外喺赤角嘅，就係有一個嘅污水井咧，懷疑係有氣體洩漏啦咁。2名30几岁嘅喺井内做紧嘢嘅工人咧，咁啊当时据报道所讲就系做紧一啲喉管检查同埋清洁嘅工作嘅，咁啊期间就吸入咗沼气咧，怀疑系咁啊不适晕倒，咁啊跌咗入去个井底啊，咁就送院之后不治，咁就话系从井口咧都系涌出咗一啲沼气咧，令到喺地面上面做嘢嘅工人咧亦都系不适送院嘅，咁去到。昨晚嘅情況都係嚴重嘅咁，有關嘅工地咧就係屬於機管局嘅工地範圍嚟噶，勞工處就話正調查意外原因，並且發出咗暫時停工通知書嘅。對於今次嗰個嘅意外咧，有一啲人士都係跟進住嘅，又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嘅，有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蕭善文，早晨。 早晨，支持。 早晨，蕭善文。有關於赤立角呢一個嘅工地嘅工業意外啦，而家就2名人士死亡，咁就另外3個工人都係受咗傷嘅，吸入咗沼氣啦，懷疑係。你係跟進件事嘅，你自己協助事主同埋家屬啦。以你了解成個事發經過，係咪頭先我咁講，定係有其他嘅情況咧？都 你頭先所講嘅其實都係差唔多噶啦，不過裡面咧就主要佢哋應該就係冇墮下到嘅，咁佢哋兩個工人咧喺裡面去做檢查維修嘅時檢查嘅時候咧，就應該突然間有啲沼氣同埋啲污水出咗嚟，咁就即係救唔到咁樣就走咗啦，嗰兩個工人。咁但係成件事就係即係令人好憤怒嘅，因為短期裡面短短一個月裡面係發生同類嘅嚴重嘅意外咧。對上一單係11月小豪灣嗰單啦，咁其實都係反映就係見我哋見唔到喺現場或者係有消息指啦，個工人啦，其實當時只不過係戴住我哋普通自己而家戴緊嘅外科口罩嘅啫。咁呢件事係令人哋好憤怒或者好不解喎，點解落去沙井做嘢密閉空間，竟然冇防護裝備嘅咧？ 防护装备以外，这个之后先讲。我想先讲话有嗰个污水同埋沼气嘅出现，系可能系咪涉及一啲程序上面嘅出错咧，定系点？因为我见到机管局咧就话啦，承建商喺工程开展之前咧，其实已经做咗风险评估啦，做咗啲相关嘅测试啦，而相关嘅工人亦都系合资格人士，做咗相关嘅训练嘅，按程序做咗安全检查先至开始工作嘅咁。咁但系今次仍然有一啲污水或者沼气出现，系同事前呢啲检查系咪避免唔到嘅咧？就算做咗都避免唔到呢啲情况咧？ 一般做嗰个检查或者气体个测试喺开工前做咗，唔等于工作期间系会安全噶嘛？即系佢哋，我哋所知就系工人落到去，佢拧开一个盖啦，个喉管嗰啲盖啦，咁喺嗰个盖里面，即系盖嗰度有条渠个位置，距离种掣生咗掣嘅，嗰度有一段距离嘅，即系嗰条喉管里面可能已经充斥住污水同埋沼气。而是他们落到去做嘢，打开那个盖先出来的嘛，那件事就是那些污水和那个沼气。那事前是未必有办法去估计到，因为落到去才知道。所以唯一能够去避免个意外发生就是防护装备咯。 但防护装备听你刚才讲就是说得一个的外科口罩，是不是？ 是。 是 啊，令人匪夷所思的。那落到去这些密闭空间总会是有突如其来的危险的嘛。咁正正做安全嘅原意同埋做安全嘅目的就係预防呢啲突如其来嘅危险。咁正確嗰啲嘅防护装备咪就係嗰啲符合安全嘅呼吸器啊、安全带啊，同埋随身有一啲嘅气体测量器啊咁樣囉。 据你了解点解会係第一个嘅外科口罩係作为一个嘅防护装备嘅呢？有冇问到譬如承办商或者接触到呢？ 承办商嗰边有人提过话，佢哋事前做咗气体测试冇事，咁咧根据佢话吓，根据佢指引，佢哋落去做嘢就可以唔使带其他嘢啦。咁我觉得呢个系好可笑，亦都系完全唔正确噶。正如头先一直所讲，就系意外系突如其来噶嘛，咁冇办法去即系需要预防嘅时候，就系要带齐呢啲工具架撑设备落去咯。 所以嚟緊你哋會點樣跟進呢？似乎有啲不足啦，你哋都唔滿意承辦商今次嗰個解釋啦，點跟落去呢？又 首先承辦商就係冇公開交代嘅，或者係冇好詳細咁樣講嘅，只係講咗一啲片面嘅嘢啦。咁今日下晝呢，我哋會聯同家屬啦，會同機管局同埋承辦商嗰邊開會嘅，咁要求佢哋交代清楚件事啦。咁嚟緊啦，就係呢都需要劳工处要拉劳工处落水嘅，一定，因为劳工处系责无旁贷噶啦。点解短期里面发生两宗？究竟呢一啲沙井嘅工作明知危险嘅，大家有冇再去谂多啲，做足嗰个风险评估先去做嘢咧？咁好明显系冇做到啦。咁呢个一定要去检视翻，同检讨翻，同埋改善嘅。另外就系监管个问题咯。咁今次系发生喺机管局啦，上次系发生喺渠务处啦。但系都唔即系点解会喺呢啲政府部门或者大机构底下都可以发生呢啲情况，就系工人冇任何防护装备落去咧？咁佢哋嗰个监察上面系咪有失当咧？系咪冇尽到监察嘅责任咧？系咪外判咗工程就外判埋嗰个安全责任咧？呢度一定要去追究到底。 除咗提及部门啦，其实你觉得承办商你都提咗一啲嘢，但系工人自己落去呢一啲地方，系咪个安全意识上面都要再增加咧？ 工人上面都需要有一个嘅更高嘅警觉性啦，即系以而家我知道工人其实佢哋嗰个我哋讲嗰个权力啦，当然又唔同啦，雇主或者系高层一定系大声啲嘅，可以即系佢权力大啲嘅。如果工人，我个建议或者呼吁，如果面对一啲咁嘅工作环境唔安全嘅情况，冇个人防护装备，真系要拒绝开工。 OK， 好啊，唔该晒萧善文，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系啦，萧善文咧就系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嚟嘅。咁啊，机管局方面咧有一个嘅出咗新闻稿嘅回应嘅。咁佢哋就话咧，两名承办商工人咧喺骏群路沙井工作嘅时候咧，怀疑吸入不明气体后不适啦。咁啊，另外三名咧喺地面工作嘅工人亦都感到不适。咁佢哋就话，工程展开之前，承办商已经就相关工序咧系进行风险评估，并且系进行相关测试。相关工人均系合资格嘅人士，已经接受相关训练，而承办商咧 咧需要按程序进行安全检查先至进行开始工作嘅。咁啊，另外咧就劳工处咧，劳工处就话系调查咗呢一个赤鱲角发生嘅呢一宗致命工业意外咧，意外中有两名男子死亡，三名男子系情况严重嘅。咁啊，劳工处接报之后咧，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就意外原因咧系展开调查嘅。呢、这个就系、是佢哋寻日喺中午嘅时候咧发嘅稿嚟嘅。另外想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講下，即係喺呢一類叫沙井啦，就係、是、做嘢嘅時候嗰個嘅危險啊，或者一般嚟講工人有啲乜嘢嘅準備工作嘅咧？咁有香港建造業移動機械及維修從業人員工會副主席蘇四清，早晨。 早晨， 早晨，蘇四清，講下今次呢個致命意外，你自己點睇先？喺工人成個即係做嘢嘅過程入邊，係咪有一啲嘅程序上面，或者承辦商有一啲嘅程序上面有啲失漏咗，令到今次嘅意外發生咧？又 逢親入渠井咧都有個程序嘅，有冇做漏我就唔知啦，即係。通常嗰个守则都有个程序要做足嘅。 不如同我哋讲下咧，即系因为初步警方就话，即系工人喺个污水井嗰度做一啲检查工作啦，就吸入不明气体不适，就话死因有待验尸去确定。咁啊，有啲讲法就系应该都系沼气嚟噶啦。咁通常其实喺污水井做一啲嘅检查或者清洁工作嘅时候，系咪都有机会吸入到沼气？系咪即系普遍嘅有机会系咁样噶？ 都。一都会有噶啦，啲沼气，即系浓度问题啫。如果事前咧，即系做好晒嗰啲程序咧，譬如度气啊嗰啲咁啊，如果做足应该会降低嗰个风险嘅。 同大家讲下，不如事前要做啲乜嘢嘅程序或者检查，通常要点做嘅？ 即系度气啦。同埋跟住咧，用風扇咧打啲生氣落個渠道。 即係先風係嘛？所謂生氣即係啲新鮮嘅風，係咪咁嘅意思啊？ 係啦，係啦，即係將嗰啲沼氣咧打散佢或者吹走佢啦。最好佢啲渠井咧，每隔唔知有三幾十米咧就一個井嘅，最好咧。上游同下游嗰啲做嘢个井同埋下游个井咧，嗰啲井冚啊，打开佢，等佢多气 即 工人做嘢嗰阵时就，即系入去做嘢嗰边就打啲生气、三风油啊、先风入去啦。即系你对面个井咧就抽气嘅。要咁样啊。 明白，即系总之附近嗰啲简单我理解咧，就系啲污水渠嗰啲井系通嘅。总之就要做嘢嗰个咧，就打啲生风入去，另外一啲通嗰啲井咧，就抽翻啲气出嚟，令到成个流动系更加快啦。嗰啲空气系咪？大概系咁。系啦，咁好啦，作为一个工人要落去，真系要落去个即系污水井入边要做嘢啦。头先讲话，譬如做一啲检查或者清洁工作，其实佢自己个人嘅装备上面要做啲乜嘢嘅防备或者保护措施咧？要带啲咩嘅咧？ 正常规矩就最好咩？如果环境许可啊，咩氧气钟啊，嗰啲救命钟啦、嗰啲保护衣啦、嗰啲要做足咯。 通常会唔会咁做嘅咧？但系事实上会唔会带晒话即系氧气樽？ 室内环境咧，你知啦，啲渠桶有时唔会好大嘅，唔会带到个人入到去嘅。所以可能都有可能有啲器具咧用唔到，你都冇办法。 咁通常系会带定唔带咧？因为我就咁睇，我以为大部分 都会带落去嘅。 嗯。 同埋咧，仲有嗰啲逢系污水渠咧，佢都有沉积物嘅。 所以 喺落去之前咧，最好搞冻，将嗰啲沉积物咧搞冻佢。将嗰啲沼气啊，有毒气体咧，等佢散咗先。要隔一段时间先再落去。 今次我见有啲家属话落去个井底嗰啲工人咧，净系得个普通外科口罩、哦。你估计呢个情况系咪真系咁啦？同埋系咪常见噶？如果只系戴一个普通外科口罩就落去个污水井嗰度？ 呢、這个我唔敢讲啦，如果正常呢就唔会嘅，佢自己都知道有危险㗎啦。嗰啲工作环境呢，加上嗰啲工作环境可能有唔適宜佩戴咁多嘢呢，可能会做少啲，我驚我諗。 但你即係无论如何都觉得呢一个装备係一个唔合格嘅装备啦，如果只係戴一个外科口罩係咪咁？ 一定係啦，淨係一个口罩就。 OK， 嗱，如果喺落到去做嘢啦，真系当时先至开始感受到或者发现到有一啲嘅沼气泄漏或者释放咗出嚟，其实可以点样做咧？已经落到去即系一半距离地面有一段距离，可以做啲咩嘅咧？又 唯有即刻上翻嚟噶啦，如果感觉到有问题就，因为你唔会话即刻有。感觉不适，只不过你闻到嗰啲气味好唔舒服，你就要离开先噶啦。 但呢个就可能要靠，可能系咪喺地面上面嘅工人咧？如果要，因为今次话可能吸入咗沼气，就令到会有机会头晕啦，根本就未必可以咁快话上嚟就上到嚟噶嘛。其实地面个工人嘅配合又系点样嘅咧？ 地面工人即佢应该通常落嗰啲井咧，佢有上边。井口嗰度咧有个三脚架同埋嗰啲搅动嘅绳，搅翻啲工人上嚟嘅。 即系所以一掹就掹得到。 警方嘅时候咧，应该佢自己爬仲快过你搞嘅。 OK。另外我见咧有譬如香港管线专业学会前会长，亦都系社建中心会长黄敬咧，佢有提到话呢啲污水井设施咧。一般都有啲防墮嘅設施嘅，但我就想理解咩叫防墮設施，係咪即係其實就是安全帶咧，定係一啲乜嘢嚟嘅咧？係咪會做？係咪會有呢啲設施俾一啲工人入去個井之前係要帶定咧？又 都有嘅，佢有啲井咧，好深嗰啲井咧，佢去到中間有個平台，亦都有嗰啲靠安全帶嗰啲咁嘅嘢啊，嗰啲設施喺度嘅。 即所以就即基本上就唔会话有机会跌落去嗰个情况啦，要上返嚟都容易嘅，你觉得 佢啲渠井有大细嘅，细嗰啲渠井呢可能呀即会难啲啦，大嗰啲渠井佢容易啲嘅。 另外我就想问啦，其实喺呢啲密闭空间呢嘅工作啦，其实我见到譬如劳工处都有一啲嘅指引，就话即系睇下可唔可以喺外面进行工作，例如用一啲遥控控制嘅振动器，即系清洗器去清理入边咁样啦。如果要去到呢一啲嘅污水井，要做一啲嘅清洁嘅工作，用一啲机器代替，其实而家喺行内常唔常见，同埋可唔可行嘅咧？其实又 就我了解就唔系好常见，因为嗰、那个。始终咧，你都要清理嘅啲尘积物、污糟嘢。 OK， 整体嚟讲，你觉得今次譬如承办商有冇任何嘅责任喺度啊？或者佢哋有冇可能喺提供装备俾工友方面喺行内，其实而家又足唔足够咧？承办商俾前线工人？ 以你头先讲嘅，净系戴个外科口罩嚟讲咧，即系可能就唔系好足够啦。 但唔系今次事件， 希望啲承建商啊，再做好啲啦。 但我想知一般行内嚟讲，即系承办商俾呢一啲嘅装备俾工友系够唔够咧？撇除今次事件，你了解系点样嘅？ 我了解都依足嘅。 即系都 所有嗰啲设备都应该有嘅。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同你倾到呢度啊，阿苏四清，苏四清咧就系香港建造业移动机械及维修从业人员工会副主席，同我哋讲到今次呢个赤立角呢个沙井嘅事件啦，咁导致两名工人咧系丧失性命嘅咁。有黄先生打上嚟，早晨。 系你好，我就有两个建议嘅，因为沙井意外咧已经即系连续喺短时间内发生两次，咁我觉得其实两项嘅切措施好紧要，第一项咧就系、是。佢需要有嗰啲防落去嘅工人啊，一定要佩戴一个防毒嘅盖头式嘅，即系嗰啲嘅工具。即系好似人哋战争嘅时候防毒器嗰只咧。咁嗰只就稳阵啦，因为你 check 你之前 你 check 个冇沼气啫，你落去嗰刹那咁啲沼气突然间泄漏咁点啊？系嘛？咁另外咧就必须有安全绳，咁呢条安全绳咧就喺沙井上面必须有个工人系照应落去下边嗰个工人，嗰个工人就要绑住条安全绳，因为如果冇上面冇人照应嘅话咧，即系佢有啲咩失足啊跌咗落去嘅时候咧就冇人即刻去救佢救到佢啦。 嗯， 我有两个咁嘅。 你系咪都系行内人士嚟嘅？ 我唔系行内人士，但系我觉得根本呢啲就系搵命搏嘅工嚟嘅。 嗯。 吓、啊，咁雇主咧好多时候都系得个且个咁样，佢心态就系你唔做有人做啊，咁吓，咁、啊、即系变咗咁样咧就。即系会轻视咗一啲嘅性命咯。 嗯，不过今次就而家家属嘅讲法就话佢哋只系戴一个外科口罩啦，亦都见到好似话啲地即系地面上面啲工人都因为嗰个沼气影响而即系受伤，要送院等等咁。其实地面嗰个都未必可能照顾到入边。 外科口罩梗唔得啦，就算你戴 N95嗰啲劲啲嗰啲都唔得。要所以我强调要防毒咧、 嗯， 一个防毒嘅。即係嗰啲過頭式嗰啲，即係笠落佢個頭嗰只防毒嘅 頭罩或者面罩啦，係啦， 係啊，嗰啲成本係貴啲，但係係值噶嘛， okay. 即係保障咗工人嘅生命啊。 OK， 好啊，唔該曬黃生，都係講到沙井意外，覺得即係。工人應該要多啲保障，包括頭先佢嗰啲係咪有啲過頭式嘅面罩咧？咁你係點睇今次呢個沙井意外咧？話懷疑係吸入咗一啲沼氣，導致有工人係死亡嘅情況。 较明显，经济逐步复苏，社会保持安定。林郑月娥领导特别行政区政府对香港选举制度作出系统性修改完善，成功举办选举委员会选举同立法会选举。中央对林郑月娥同特别行政区政府嘅工作系充分肯定。文汇报报道。 大公報的報導就提到，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晚會見記者，表示感謝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總理李克強對她的信任。她說2021年對於香港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她說對於兩地通關時間沒有確實答案，但她有向領導人反映港人對通關的期盼，兩位領導人都肯定香港疫情防控有成效。大公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隨著港府放寬食肆限制，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說，聖誕期間酒店餐廳的訂座率情況理想，基本達到九成爆滿，預料餐飲業本月生意額可以重回2018年大約100億元的水平。而受到食材和人工成本的影響，他估計本月整體的餐飲價格會上調 10% 至 15%。 這是《東方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新變種病毒 Omicron 持續肆虐，國泰航空網站昨日發出通知，指受到跨境旅遊和營運限制影響，航班將會作出調整，目前正審視明年一月的香港客運航班，若干航班因為安排整合而要停止服務。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指出，多條長途航班將會取消，包括香港前往澳洲、北美和歐洲的航班。分析認為，一月份是留學生節日後返回海外升學的月份，機位緊張之下或者會出現天價機票。國泰未有回應最終會取消幾多航線或者航班。信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再驗出7宗早前確診的輸入個案感染 Omicron 變種病毒，累計個案增至34宗。醫管局昨日說，將會跟隨港府的做法，除了是持有醫生證明不適合接種疫苗的人士，下個月4日起，所有未打針的員工需要自費每3日一檢測，並且預告明年2月中必須已經打針才可以進入公立醫院和醫管局診所。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赤鱲角一個污水井昨日懷疑有氣體洩漏，兩名在井內工作的工人吸入沼氣之後不適暈倒，並且墮落井底位置，送院之後不治。從井口湧出的沼氣亦都令三名在地面工作的工人不適送院。有關工地屬於機管局工地範圍，勞工處正調查意外原因，並且發出暫時停工通知書。有家屬說，死者生前落井底工作的時候只是配備一個普通外科口罩，質疑承辦商提供保護措施不足。明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會見到北京述职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充分肯定特首和特區政府過去一年的工作，高度讚揚香港新選舉制度是一套好制度，為香港各界繼續推進一國兩制實踐指明方向，堅定信心，鼓舞港人團結一心，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聚焦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文匯報社評。 明報的社評說，行政長官選舉距今不足百日，下任特首人選未見端倪，特首林鄭月娥今次述職，中央亦都沒有公開釋出任何特別信號。社評說，總理李克強特別提到期望香港直接對接國家發展戰略，著力改善民生，反映中央認為特區政府在民生工作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方面尚需加倍努力，施政不能夠止於穩健，必須更加進取。明報社評。 成報社論說，香港社會一直關注與內地恢復通關的細節，絕對可以理解，畢竟有港人和家人分隔兩地多時，亦都有從商人士期待回內地可以更加實地談生意。社論說，特區政府當然要向中央政府表達港人希望，但是港人同時亦都要理解，爭取恢復通關著急不離，一切求疫情穩定至上才是重點。成報社論。 東方日報政論，短短一個星期，輸入本港的 Omicron 變種病毒個案呈現報復式的增長，全球專家早已經警告 Omicron 傳播速度驚人，而且多國陸續錄得死亡個案，世衛組織甚至形容另一股風暴正在來臨。政論說，偏偏港府繼續碳慢板，甚至縮短高危人士的疫監，香港能不能夠抵擋金波疫潮，實在沒辦法令人樂觀。《東方日報》政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干诺道西天桥去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对出啦，大线咧有坏车阻路啊。咁有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就系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对出快线有坏车阻路，咁有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咧就比较慢车。龙尾就在兆康港铁站对出，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小榄快线意外就清理好，这一段就正常返，但后少少近着新墟那段就行车缓慢，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对出。葵涌昌荣路回旋处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昌荣路回旋处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只是近着管道入口车多。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着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落山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德望学校对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8岁啦， 用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时间流转，旋律依然。 我觉得香港最有情怀的一种声音就是雪糕车的音乐了。 手下留情，梁丽勤。 小的时候一听到就会一支箭飙埋去，哎，买回个软雪糕先。到现在间中在街上听到这首音乐，再望下个雪糕车，真的很想吃回杯的。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2021年12月23日，林郑月娥北京述职，习近平充分肯定特首和特区政府工作。 赤立角两名工人沙井意外不治，另外三人吸入沼气不适。 新增7宗 Omicron 个案，累计34宗。 辉瑞新冠口服药获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批出紧急使用授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在學生人口下跌加上移民潮的影响，令到學校的學生的退學的情况都是有不同的报道，都是讲到是严重的。除了學校一般的學校传统名校不同的直資學校都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见到一些报道引述到學校是近日上載在校网的一些周年校务报告，看回不同开晒这个英文班的官津中學的报告，咁啊，睇到有十几间学校咧都披露话，上学年啊，讲紧2020-21嘅上学年嘅退学率咧系按年都有系升嘅，有十几间啦，起码咁就话其中，譬如圣约瑟书院啦，就话佢哋嘅上学年退学率咧系升咗6%，去到12.7%嘅咁。我推算翻咧就系有120几人咧系流失咗咁。唔同嘅學校都有一啲退學率嘅上升嘅情況嘅，咁都想問一下呢位人士嘅意見。不過呢而家都先係即係就住呢個情況，退學潮嘅情況，你又點睇18723111嘅咁。先問一下呢，就係喺後任教育界立法會議員朱國強，早晨。 係，早晨。 早晨，朱國強點睇頭先再有報道都係提到一啲學生可能受到移民潮影響啊，人口下跌等等啊，學校學生退學嗰個嘅情况呢，咁你自己点睇而家呢个嘅退学潮系一个短暂啊，定系好似教育局咁讲系真系可能一个结构性嘅问题呢，嗰个背后因素你点睇呢？ 嗰个背后因素都系移民啦，咁呢个好难避免啊，因为呢实际上而家学界已经好多学校呢个退学潮都比较严重，无论中学小学，咁我觉得即係教育局要喺處理呢個問題上面咧，都係應該有一個open 嘅 mind 啦，就係即係唔應該因為結構人口下降咧，就只有縮班殺校呢個方法嘅。 我見到譬如教育局方面都有回覆翻學校，回覆翻指即係學校向當局申報一啲離校個案咧，就係話。即係顯示當刻個別學校嘅學生喺在學情況啦，又話即係部分學生或者係因為種種原因，佢就提到話稍後時間會重返本地校園嘅咁，所以認為咧離校個案唔能夠準確反映某一個學年嘅離校數據咁。點睇教育局提到話稍後時間重返本地校園嘅一啲學生咧，係咪講緊跨境生咧？又對於成個退學潮嘅學生人流係流失方面，跨境生如果真係可以翻翻嚟啦，可以點樣補到呢啲學生人數咧？係咪扭轉到成個學生人數少咗嘅趨勢咧？又 其實實際上咧，即、就、係、是、我自己學校北區啦，都係喺有好多嘅跨境生嘅，咁我自己睇到嘅情況咧，都係有唔少嘅學生係因為通唔到關，所以暫時咧就喺內地讀書啊。咁陸續咧，我相信如果一通關之後咧，佢哋都係會好多會翻嚟讀書嘅。咁呢個應該係事實嚟嘅。 因為過往都有啲話，就算跨境生，可能有啲都直情退埋學啦，即係直情可能唔再喺香港讀書啦咁你覺得即係通翻關之後，會有幾多成嘅跨境生會翻嚟香港讀書咧？其實， 呢、這個都比較難估計嘅。即係就我認識嘅校長啊，或者傾開啊，咁我就覺得咧，已經退咗學喺內地讀緊書嘅人，其實起碼有一半啊，即係都係應該會翻嚟嘅。 一半到都幾多喎、啊，即係有一半可能係唔翻嚟會嘅感覺。 即係呢個粗略估計啦。 OK， 但係頭先講到啦，話退學潮可能有啲都涉及係移民嘅，就未必同跨境生有直接關係啦。就算啲跨境生如果通關之下翻得翻嚟，喺成個移民嘅數字相對多嘅情況，點樣可以補到呢啲學生嘅流失咧？又 其實咧，我覺得即係移民嘅人當中，除咗學生之外，亦都係有老師嘅。咁即係呢個情況，學生又少咗，老師又少咗，咁有可能係會減一啲班啦。咁其實如果嘅話，即係對學界嘅影響亦都唔係話十分之大嘅，係啦。咁即係我覺得教育局喺處理呢件事上面咧，都係要有一個整體嘅規劃啦，一路係望住啲數字然之後咧有一個充分嘅諮詢俾我哋業界咧係能夠表達啊，同埋咧即係。最紧要就系令到个生态系要稳定啦。 頭先你我有冇聽錯？都係對學界嘅影響唔係好大，即係喺學生同埋老師都少咗嘅情況。 係，其實咧，即係如果學生就少咗一啲啦，咁如果老師亦都有流失咧，咁嗰、那個影響可能冇估計中咁大咧。啊， 咁你覺得而家喺頭先你講個情況啦，學生有流失啦，老師有流失嘅情況下，有冇一啲嘅措施要做咧？頭先你話希望當局做一啲諮詢，咁如果佢做諮詢嘅時候，你哋希望你會表達啲咩意見？去應付而家呢個面對嘅局面咧？ 起碼就一定要提供一啲數字啦，然之後即係同我哋去會面啊，等一啲可能受影響嘅學校咧，係有得表達嚇一啲嘅訴求啦。咁同埋現時都有一啲學校係已經合併啊，或者係宣布咗係要縮班啊。咁其實我覺得教育局係應該要做多幾樣嘢啦，即係譬如諗多啲唔同嘅方法去穩定嗰個班級嘅結構啦。啊，即係舉個例子就係話嗰個班師比啊、師生比啊。咁啊，長遠嚟講，嗰、那個大灣區嘅學生亦都係可以考慮俾佢哋嚟到香港入學啊。咁另一點好重要就係咧，購門位嗰度啦，即係每年嘅購門位都造成一啲音樂椅效應啦。咁對於某啲學校咧，個影響都比較大嘅。咁我覺得教育局亦都可以研究，會唔會係行政指令地，即係要求每一班可以減一個學生。咁呢一個如果做咗嘅話咧，對業界嘅影響其實係一個。即係有一個好好嘅穩定嘅作用嘅， 每班減一個就足夠嘅啦，那個程度幅度上面係咪？ 已經幫到好多咯，我覺得。 嗯，頭先你提到話啲學校合併啦，其實之前教育局都話因為一個中學適齡人口出現一個結構性嘅下降，咁所以就將官校龍翔官立中學啦，同埋九龍工業學校咧係合併嘅。咁其實你係咪贊成呢個方向嘅？即係嚟緊可能其他官校啦，或者其他辦學團體咧，都有啲學校合併嘅方向，你係贊同嘅係咪？ 其實我唔贊成嘅，即係其實好多學校咧，佢哋都係好用心去辦學啦。絕對係唔應該因為人口下降就將佢殺咗嘅。咁其實呢頭先我講嘅方案之外亦都有一個係小班教學啦，咁中學都可以減少個班嘅人數，另外嗰個開班人數呢亦都可以減低。其實種種措施都配合埋嘅話呢，我覺得呢其實都未必一定係要縮班嘅。 嗯，小班教学嗰度或者开班线个人数减嗰度，其实过往教育局都讲过好多次，小班教学系一个优化教学质量嘅教学策略啦，唔系应付适龄人口下降嘅方法嚟。佢已经讲到明即系而家譬如你话即系少咗学生，就唔会即系头先嗰个讲法啦，都似乎系唔会用小班教学去应付嘅。咁你哋呢个建议就系咪都已经应该系做唔到呢？或者教育局系未必会做呢？ 所以其实咪就系有一个限制性嘅信念咯，其实你可以咁讲，唔系因为人口下降而去推迟班教学，而系因为个质素嘅问题啦。即系我谂教育局同业界都一样啦，希望个教育质素系提升啦，系咪啊？咁头先所讲嘅开班线咧，亦都系一样啦。咁原本系几多人最低限度先至开到班嘅，咁我哋如果减低两个吓，咁就其实都。帮到好多学校嘅， 另外其实就算因为讲紧移民潮等等嘅原因导致啲学生少，都唔系净系小学噶嘛，中学都有噶嘛。咁啊见到其实教局过往都提过话，中学就未必适宜即系每班人数太少嘅，就唔同小学咁。亦都话即系如果太少人喺中学咧，可能会影响学校去提供一个高中选修科目啦。咁点睇佢呢个讲法咧？喺高中系咪真系比较难做一个小班教学？又点样应付喺中学嚟讲有一啲学生流失嘅情况咧？ 其实咧呢、這个都系需要做一个充分嘅咨询研究啦。即系教育局咁样讲话，即系冇证据显示啊，即系系一件好事吓。但系实际上系咪可以花多啲气力去做下研究、做下调查，先至再作出一个决定咧？ 调查边方面啊？你意思系 即系话嗰个人数少啲啊，系咪可以提升到嗰个质素啊咁样咯。 但你觉得中学同小学做小班教学系咪真系可能有唔同，或者遇到嘅困难系有唔同 遇到困难是可能是有分别的。不过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呢、即是除了说个教育质素之外呢，其实学生那个情绪呢在疫情之下呢其实都出现很多的问题。咁人数少啲呢对于老师对学生的关顾啦或者是对情绪支援方面呢都是应该帮到一啲啦。因为如果你一班人数太多咁即係嗰个老师嘅照顾啊或者情绪辅导方面呢都系即係比较难去 handle 囉。 我想知而家你哋观察啦，移民潮之下可能系一啲初中定系高中嘅学生，可能或者小学嚟讲系边一啲年级嘅学生系流失得多啲，中学有边啲年级嘅学生流失得多啲，学校喺应对嘅策略上面应对唔同年级流失嘅学生有冇唔同嘅咧？即系我举个例啦，会唔会可能初中就会倾向可能都会有啲插班生去补翻嘅，高中就真系未必会啦。咁会唔会有唔同嘅呢啲？ 如果在小学来讲呢我就觉得应该就没什么差别的，六级都可能是有的。特别是可能是小一啦，那他们如果一上小学就要是即是上网课，即是跨境生来讲，那就真的可能家长都会选择留在内地读先啦。那中学呢这个都要看一看个数字，我都未做一个的研究。 因为成日就讲话会唔会即系学校收咗，譬如一啲叫受欢迎啲嘅学校啦，就收咗插班生，就令到一啲所谓弱势学校咧，佢哋就更加少学生啦。咁所谓有个音乐椅效应咁，其实而家见唔见到有呢一样嘢出现咧？定系学界嚟讲都比较自律嘅，就比较少收插班生，就算喺移民潮之下咁。 其实是会有的，即是看到个情况，无论是六七月派位之后啦，即是特别是高峰添啦，那个时候都是会有很多音乐椅效应的。咁实际上譬如说北区的小学都有几间呢都是因为这个音乐椅效应呢而是缩了班的。不单止是一年班，即是其他的级也都是会有的。 好啊，唔该晒朱国强，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先。好，朱国强咧就系后任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嚟噶，咁啊讲到有关于一啲退学潮啦，头先一开初阵都提到其实就涉及一啲报道提到咧，涉及一啲所谓传统名校有一啲退学潮嘅情况。嗱，教育局咧个回应嘅就系一直以嚟咧，家长咧有为子女咧系选择就读学校嘅权利啦。香港系开放型社会，学生流动包括转校啊、海外升学等咧都系常态。学校向教育局申报嘅离校个案，包括转校咧，只系显示当刻个别学校嘅学生在学情况，而部分申报离校嘅学生咧，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喺稍后嘅时间咧会重返本地校园。咁啊，呢个就系教育局嘅回应嚟嘅。先休息一阵。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齐听节目嘅系迪斯。 每集请嚟不同 a cappella 组合，分享佢哋踏上唱 a cappella 嘅成长旅程。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与你 a cappella， 瑞文想唔想收圣诞礼物啦？ 圣诞快乐啊，世杰，梗系想啦，尤其是你送嘅，好感动啊！ 讲呢啲，我仲预埋俾我哋嘅粉丝添啊！ 我系天文台台长郑楚明，呢、这个星期我会亲自嚟到直播室，打开2021年嘅天气事件簿，同大家回顾一下今年香港嘅天气情况。记得留意啊！ 而我就请嚟绿色地球嘅朱汉强教下我哋点样过一个减费嘅绿色圣诞新年。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而家嘅公众街市啊，食环署嗰啲公众街市咧，嗰啲档位如果想租用嘅话咧，都涉及一个嘅竞投机制嘅。见到个团体咧，就抽查咗一啲嘅档位，发现咧就有啲空置嘅情况出现，佢都发现咗背后可能涉及一啲嘅原因嘅咁。啊，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倾下，有监察公营街市发展联盟发言人姚玲音，早晨。 早晨， 姚玲音，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而家食环署要即系嗰啲摊位要竞投咧个过程？喺你哋嘅观察之下或者抽查之下，发现到嘅情况系有啲乜嘢问题咧？ 我哋发现咗有几个问题啦，就係、是、有人会係成功竞投咗之后呢係不长弃标。咁多数呢啲呢都会係一啲嘅现有嘅租咗摊档嘅人嚟嘅。咁因为其实嗰、那个執行嘅法例里面呢其实是有讲过，就是说现有的摊档的人呢是不可以竞投第二个档的。咁、 嗯、 有一啲嘅档主呢就会透过呢个嘅漏洞啦，咁佢会去竞投。咁但其实实质其实佢系竞投唔到嘅。但佢就咁样去阻碍咗其他有意去进入街市嘅基层市民即系呢啲嘅竞争者囉。 先讲呢个问题先，我想。因为系你哋目击到的情况，定是你们见到怎样是真的自己本身是一个那个街市的租摊档的人，然后自己又去投。但是为什么我又想知道为什么会入到去的呢？即是去投的过程，应该当局都应该是不是知道他本身是那个街市的租用人来的？ 其实呢入场呢是咩人都入得嘅。即是任何人，你我咩人都入得。咁当时入场呢其实是冇人知道大家嘅身份嘅。咁直至到可能地球投咗啦，咁其实可能即係要即时登记呀成呀，咁就会问返嘅时候，咁佢去承认嘅时候呢，因为其实可能就算你唔承认，佢一按个电脑其实都 check 到㗎嘛身份证。咁、 嗯、 就会有即係呢个情况发生囉。 就唔可以再即刻喺即系发现佢身份唔合资格要弃投嗰阵，就唔可以即刻再重新再嚟过啦。咁系唔可以嘅，系咪？ 佢唔可以嘅，但系就会摆喺整个竞投完咗之后，佢会有一个次轮，即系可能有啲人冇人竞投嘅档，或者系俾人弃咗标嘅档，佢就会攞翻出嚟，咁嗰啲就会压到喺最后。但系呢个情况咧，就会有啲竞争者咧，佢唔知道啊，咁佢可能见自己心仪嗰个档位都俾人投咗咯，咁佢可能会离开咗现场，就唔知道咯。 嗯， 系啦，咁换我哋都发现一啲情况就系、是，好啦，咁佢弃咗标，咁跌咗入第二轮嗰、那个即系档位嘅竞投啦，咁嗰一个弃标者嘅同伴，即系可能系屋企人啊，我都唔知啦吓，咁佢就会走去喺第二轮嗰度就投咗呢个档，用底价。 嗯 ，OK， 阿姚玲欣，因为时间差唔多，我转头翻嚟再揾你倾。即系头先都讲到唔同嘅问题，包括有啲头先职场弃标啦，或者个本身同一个街市嘅租用人可能揾一啲自己识嘅朋友或者亲戚咧，又再投啲摊档咁，可能导致街市嗰啲摊档空置嘅情况嘅。咁啊，转头揾你再倾一倾啊，姚玲欣，转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大学深夜拆除校园内的国商之柱，并移送至位于林锦公路的港大家道理中心。港大校务委员会开会之后决定移走有关的雕像。校委会指出，雕像已经日久老化，参考独立法律意见并进行风险评估之后，校委会衡量了大学的整体利益，作出有关决定。校委会又指出，大学从未批准任何个人或团体在校园放置那个雕像，亦都有权随时采取适当行动处理。声明又说，大学极为关注雕像状况欠佳所带来的潜在安全问题，而根据大学最近咨询的法律意见，认为继续容许雕像在校园展示会为大学带来触犯法例的风险。雕像创作人丹麦雕塑家高志活接受美联社访问，表示只是从传媒报道和社交媒体得知事件，未清楚发生什么事，但恐怕雕像会被损毁，强调雕像是他个人的财产，必要时可能就损毁申索赔偿。高志活又在 Twitter 贴文，对港大校方在深夜移走国商之柱并严密遮蔽移走的过程，令学生无法记录过程感到震惊。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1宗的本土病例中，陕西西安市占63宗，广西、河南、浙江和广东都有感染个案，没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内地至今有100,644宗确诊，4,636人不治，超过94,000人康复出院。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竞争是香港经济赖以成功的基石。 竞争事务委员会主席陈嘉欣， 随住竞委会累积宝贵的知识和经验，在维护市场竞争的道路上稳步向前，充当更加重要的角色，让广大的市民感受到市场竞争所带来的好处。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仲有咩要留意的？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2021年12月23日，林郑月娥北京述职，习近平充分肯定特首和特区政府工作。 赤立角两名工人沙井意外不治，另外三人吸入沼气不适。 新增七宗 Omicron 个案，累计34宗。 辉瑞新冠口服药获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批出紧急使用授权。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首先就同大家讲到咧，食环署下啲公众街市有啲空置嘅情况，咁有团体都提到话，食环署咧系都会有开放俾人去竞投一啲嘅街市空置档位嘅，不过咧就话怀疑呢个机制咧系有啲漏洞，导致有啲唔公平嘅情况出现。头先咧就团体提到啦，包括喺竞投成功之后啦，有啲人士咧就即场弃标啦，或者系搵一啲家属咧去投标，咁令到咧自己可以即系都系。所謂自己人咧，係租到嗰一個街市嘅一啲嘅檔位咁樣嘅，就令到嗰個競爭性減少啊咁。嗱，電話旁邊咧繼續有監察公營街市發展聯盟發言人姚玲欣，早晨。 係，各位早晨。 頭先講咗其中叫做一個情況咧，就係棄標嘅情況啦。你哋仲發現喺呢啲咁嘅街市攤位啦、檔位咧競投方面係有啲咩問題嘅？ 我哋咧其實咧喺16號咧，即係。今個月16號呢其實收到一個投訴，咁呢就係、是、有一啲希望參與競投活動嘅人呢，佢拍咗啲短片俾我哋呢，就係話啊有人係會透過金錢利益呢係壟斷呢個入場競投名額。咁其實過去呢2018年呢食環署佢去即係搞呢啲嘅活動嘅時候呢係冇入場，即係唔需要排隊攞籌嘅。咁可能因為疫情啦，佢哋即係要限住人數。咁然而呢個嘅限住人數呢一個派籌模式呢，其實就係做咗一個漏洞出嚟，就令到有人去聘請一啲人啦去排隊，就攞晒啲籌，咁令到呢一啲有其他有心想競投嘅街坊呢係冇得入場。係啦，呢個係冇晒片嘅，我哋係。 入場係限幾多人嘅？我想知道，同埋條片其實係影到啲乜嘢？點樣證明到係有呢個情況出現？ 16號當日咧，其實係一個新界東北區同大埔區大埔啦嘅一個街市檔位嘅競投嚟嘅。當日係嗰一場次咧係得8個檔位嘅啫。咁其實一般咧，食環署佢會公告啦，就係話你要喺開場之前咧，半個鐘頭就要嚟排隊啦，或者半個鐘頭前就要嚟排隊，就攞飛入場。咁當日咧，其實係有120個名額，但係呢個係內部嘅啫，即係我即係之後問翻先知嘅啫，佢冇公告出嚟嘅。咁個街坊就其實都超過1個鐘頭前咧就去排隊嘅啦。當日係10點鐘開始競投，咁佢就排唔到啦。咁佢就諗住排下一場，下一場係11點幾嘅。咁佢就見到，點解會有一堆人咧聚集咗喺嗰個會場門外，啲人唔入去，即係你拎住飛，但係唔入場競投啊？你話係咪好奇怪？咁佢就發現突然間咧有一堆人咧就湧埋一齊咧，就見到佢哋係有個人係派錢，咁就係又拎住張即係名單啦，咁係逐個俾錢，咁就係按佢哋嗰啲飛嘅號碼咁樣，可能係號碼。 即係有籌就有錢拎，啲地段片就拎到。OK， 係啦，個街坊影到。咁、其後咧，好啦，嗰個競投第一場完咗啦。咁又係有一班人咧，佢喺會場即係競投場地行出嚟。 咁正常正路就梗係會離開啦，即係你競投完咗一般梗係離開個會場。咁就我片段所見大概有30多个人呢係冇離開個會場，亦都係揸住張飛嘅。咁等咩呢？咁佢個街坊亦都影到呢，佢哋係等有一個可以叫做負責人啦，就入佢哋去咗個社區會堂嘅後門，亦都係派錢俾佢哋。咁呢個情況我哋就真係好懷疑係一定係有一啲人呢去透過呢啲金錢呢利益啦，去聘請一啲人去壟斷呢一啲嘅入場名額啦，就即係拒絕其他嘅人去入場囉。 呢個就有片去睇到啦，但你之前話即場棄標啊，或者搵啲家人朋友去幫手去投嗰個情況，你哋係又點樣去調查到，或者有啲咩證明係有咁嘅現象出現？ 我哋會有同事呢，其實會每一次我哋都會去呢啲嘅鏡頭場所啊，睇下有冇啲街坊有需要幫手啊，或者我哋有時係陪啲街坊去鏡頭，因為有啲街坊唔清楚鏡頭模式㗎，咁我哋會陪佢去，咁我哋當時就係咁樣觀察到啲同事。 你剛才提出呢啲問題呢，有冇譬如話即場去頭先話投咗，咁發現唔合資格去棄標，其實有冇後果嘅？ 有嘅，佢喺嗰個競投嘅一份文件裏面呢，其實佢有寫話如果違規啦，即係其實都係棄標啦，咁就會係即場係要交一個月嘅按金，即係譬如你當時競投係5000蚊。即系成交啦，咁嗰个按金就系5000蚊咯。 但呢个仍然都就算有呢个罚金啦，都仍然系无咗嗰啲人去做。 我哋觉得系无咗咯，因为可能佢一年即系嘅利润可能仲大过呢嗰个按金。 有冇向食环署提过你头先讲嘅呢啲观察或者问题咧？ 我哋有喺17号嘅时候咧就去信食环署，即系要求佢跟进嘅，亦都提咗一啲建议咁样嘅。 你哋嘅建议系咩咧？点样可以改善或者令到真系个市场系开放俾人哋，系公平地去竞投咧？ 我哋其实咧系好想食环署咧参考翻，其实一年前咧佢哋开咗一个天水围嘅天幕街市嘅，都系公营街市嚟嘅。咁其实佢哋系用一个抽签嘅模式噶，即系咁你抽签，咁其实就会公平啲啦。即系好多人都可以去入纸申请。咁当时呢个抽签咧都有成2000多人去入纸申请嘅。咁我哋觉得呢一个模式咧系会好过你系用一个竞投，因为你竞投系真系价高者得啊嘛。如果你食环署佢成日都话啊，佢好想开放呢一啲嘅档位系俾一啲嘅基层嘅街坊去做啲小生意。咁其实呢一个嘅价高者得呢个模式系好难嘅，我哋观察咧有一啲嘅街市咧系嗰个价钱系投到高到去16万，咁如果一个基层市民点可以去负担得起，即系同人咁样去竞争得到咧16万一个街市档位？ 我想知而家其实咧系咪有啲规定话你嘅租期每次只系得一年嘅啫？ 系嗱，佢以前咧2018年嘅时候咧。佢係多數係3年嘅，佢即係3年之後咧，今年先至再開放翻出嚟咧，去即係啲街市空置檔位係俾人競投，咁就突然間係改變咗咯，就改咗做1年，仲要係 更好咧，1年唔係好啲咩？其實 唔係啊，我哋收到好多街坊就係話1年太短咯，即係佢1年之後佢哋冇一個續租嘅權利。咁即係一切都係食環署話事啦，佢俾你租咪租囉，唔租佢就要收返個鋪。但係我哋即係聽得即係聽返街坊嘅意見，就係話1年即係佢開得檔嚟就收檔㗎喇喎。因為你淨係可能拉下電啊即係入下啲設備啊，咁其實可能已經可能用咗個零月，咁其實佢哋真正營運係都冇1年。 但起碼唔係因為起碼唔會嗰個人長期霸住個攤檔，有機會即係镜头到嘛，即系之前嗰、虽然你话镜头嘅方法未必好啦，咁一年我以为系咁样好啲添。 唔系啊，啲街坊好多都系因为咁样而却步，佢冇去，佢有心，佢想投，但系听到一年佢就做唔过咯，佢会觉得 系。另外，我见话而家啲街市空置档位嗰方面咧，你哋都有个即系睇到有个空置嗰个数字，亦都见到话食环署咧，其实就话有啲规定咧，如果佢空置。或者用一些不是指定用途以外的其他用途呢，是有一些罰則的，是不是？ 应该咧，佢系会做一啲口头警告啦，即系你即系一般啊，你佢见到违规，咁你当然要即系可能要有第一句就系要提醒佢，喂，你哋要改，唔可以咁样违规。咁如果系佢巡视多次，佢都屡次不改，即系都劝咗佢啦，劝喻无效啦。咁其实就系应该要考虑系咪有一啲罚则，或者系系暂停佢呢个租约咯。 嗯，即系总之就系再严重啲，唔系净系口头警告，针对一啲喺用途方面未必恰当嘅一啲摊档嘅租户。 系啦，因为我哋发觉呢个嘅空置问题，其实有时都系源于啲人冇乜积极经营啊，即系佢投咗个档之后，佢可能系我哋丢空啊、摆货啊，我哋直情见到有啲。我哋去完睇完嗰、那个铺系28,000元劲投翻嚟，但系佢可以半年佢都冇开过，咁其实我哋就好怀疑究竟系咪有心经营，定系又系阻碍竞争者进场咯 ？OK， 系啦， 好啊， 有呢个情况。 OK， 唔该晒姚玲音，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姚玲音咧就系监察公营街市发展联盟发言人嚟嘅。食环署有个回复噶，食环署就话咧，即系署方系将邀请警方以及廉政公署共同监察相关嘅竞投活动。根据《防止贿赂条例》第201章嘅第7(1)以及第7(2)，任何人士如果向他人提供利益，以诱使或者系筹借嗰个人对某个摊档不作竞投，或者以唔竞投某个摊档为理由而向其他人咧系索取或者系接受利益咧，都系属于违法嘅。咁另外咧，透过不诚实手段喺竞投过程中诈骗食环署，可能都系被刑事检控。另外咧，食环署人员咧，如果发现街市嘅档户咧系违反租户条款咧，会向有关嘅档户咧系发出口头警告啦。如果情况未有改善，会发警告信。任何档户如果喺6个月内因为违反租约条款而累积收到3封警告信，以及系仍未纠正违规事项，食环署会考虑终止佢嘅租约。呢个食环署嘅回应嚟嘅。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近年来，斯多葛主义在西方盛行，成为了指导生活的哲学体系。究竟什么是斯多葛主义？它又怎样适用于当代城市人生活呢？乔纳斯·萨尔斯吉勃的《斯多葛生活哲学55个练习》就是一本入门之选。 什么是斯多葛主义呢？作者咁样写，斯多葛派系古罗马格斗士为咗生命而激战，罗马人喺蒸汽浴场交际时候嘅教导实践嘅哲学，佢系一种以理性而非信仰为基础嘅生活指南，一种能够支撑我哋去追求自制、坚毅同埋智慧嘅指引。 如果咁样解说过分抽象，我哋可以换个务实一啲嘅问题：斯多葛主义追求乜嘢呢？作者写道，斯多葛主义探讨的是你在当下时刻的行动，以及尽可能活得接近你的理想自我。而斯多葛主义者跟随他们创建者芝诺所讲，幸福就是平稳顺利的人生。 基于自制、坚毅、平稳的原则，作者提出了55种斯多葛式的生活心法。举例，作者提出，我们要学会要有负面想象。他借哲学家塞内卡的提醒话，命运只会沉重落在那些没料到他会降临的人身上，那些随时警戒的人将会轻松挺住。举例，作者建议我们效法古希腊时的斯多葛主义者，间中自愿吃苦，例如花一两日过赤贫的生活。作者说，偶尔施行吃苦头训练，以便将来能够好过一些。这样做不是为了拿条鞭惩罚自己的什么，而是为了锻炼耐力和自制力。 书中的斯多葛式生活心法，有些听起来都挺有启发，有些听起来呢就有些莫名其妙。我想其实都很合理，反正大家各取所需。我会引用书中的一句话，出自马可·奥利略的一句话，他说，别再浪费时间争论一个好人应该如何，做个好人吧。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斯多葛生活哲学55个练习》，作者乔纳斯·萨隆斯吉勃，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同大家讲下靶场消息。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嗱，而家咧打疫苗啦，咁有个叫做疫苗保障基金啦，咁就话如果系一啲严重异常事件，经过注册医生证明，而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啦，系评定事件同打疫苗系因果关系。为一个叫做与免疫接种因果关系一致或者不确定咧，咁保障基金嘅行政管理人咧就会根据相关嘅医疗机构提供嘅病历资料，按住严重程度去评估，按住严重程度评估框架去做一啲嘅评估啦，建议相应嘅保障金额水平等等嘅，咁即系有一个嘅叫做疫苗保障基金嘅咁。不过见到咧就有报道啦，就讲到有一名嘅政府外判清洁工咧，早前就打咗科兴疫苗，咁之后就中风，咁导致佢左边身系瘫痪嘅，咁就话申请呢个疫苗保障基金咧就。被拒，咁啊，成个情况咧都见到有人系跟进嘅，不过就不如请佢讲咧，佢就比较熟悉一啲，就系有民主党医疗政策发言人袁海文，早晨， 早晨， 早晨，袁海文，你就系有份协助呢名五岁嘅清洁工，佢就系话打咗科兴之后一个星期又中风嘅，系咪啊？ 系，其实佢严格嚟讲就八月打科兴，一日之后咧已经系有一啲。头痛小中风的症状，咁过咗几日呢，即係諗住好返少少，但过咗几日呢就喺屋企呢跌到有啲中风就非常之严重，咁就住院，咁人际嗰边呢就帮佢情报，咁跟住我哋过咗两个月都冇任何人联络佢啦，咁我佢所以呢个事主就十月到呢同佢个女女呢就向我哋求助，咁我哋就即刻帮佢呢就係、是、申请呢个疫苗保障基金，咁过咗两个礼拜呢就收到回复，咁就话个专家委员会呢就觉得呢係无关啦，即係嗰个中风事件。咁如果佢话无关 ,ok, 咁我哋所以咪问点解无关啊，成个流程系点啊，佢都一路都讲话系根据世卫嘅演算法去做。咁我咪成个流程啊，你咪逐步逐步解俾我哋听咯，亦都世卫有啲指引系已经有啲表格，有啲检查清单系俾人 tick 啊，即系或者写晒落去啲资料。咁我哋一路都系问呢啲资料，好具体嘅资料。问咗一转卫生署，佢冇一个直接联络啦。咁问完佢一次两次，佢哋都系一个冇回复、唔提供咁样。咁所以而家都系好迫于无奈。咁我哋十二月中咧就用翻个人资即系私隐条例啦，资料嗰个条例啦。咁系去查阅资料嗰个方式，咁系去就住呢、这个即系有关嘅报告系拎出嚟咯。咁但系都仲系未有交代。咁佢卫生署就话一月十号到啦会回复，但系就冇确实咧就话会唔会即系俾翻。呢、这个即系有关资料或者报告啊，俾翻个事主咯。 即系所以而家到而家都系唔知呢个事主嘅个案被评为同疫苗系冇关系，系冇解释到嘅，系咪啊？ 冇任何嘅解释，佢就咁话，佢就咁搬就系、是，我根据世卫流程去做。咁但系世卫嗰个指引其实都讲到明，如果你真系话无关，你应该系提供有关嗰啲即系资讯啊，嗰啲证据啊，系俾翻个病人啊，俾翻个亲人啊知。咁我睇唔到专家委员会同埋卫生署有跟到呢个方面去做咯。坦白讲，我哋嘅电邮其实都俾埋专家噶啦，即系同时间嗰啲即系召集人两位。咁但系都系冇收咗佢哋任何嘅回复咯。咁我觉得其实系好唔公道啦，系咪先对病人或者对市民？即系讲紧呢啲系好听政府话都好跟个要求。咁你话接种啊好啦，到最后谂完一轮都系接种。咁出到事啦，系连解释都冇。咁我觉得系对市民系好唔尊重，对呢啲接种疫苗嘅市民咧，亦都系好冇保障。 因为我见到卫生署嘅回复啦，咁其中就提到话，完成疫苗接种异常事件嘅因果关系评估之后咧，卫生署会就评估嘅结果咧系通知情报嘅医护人员啦，以及相关嘅医疗机构，例如系医管局。咁卫生署咧就唔会就住疫苗接种异常事件嘅报告咧直接联络接种者同埋佢嘅家属嘅，即系呢个佢嘅讲法系。点样睇咧？即系佢就其实交咗俾医疗机构，但系就未必直接同家属讲呢一个做法。 所以咪正正系有问题咯。即系嗱，一就系佢唔会直接同佢讲啦。但系而家我哋嘅情况系直情直接问佢，佢都唔讲。 咁所以基本上係冇 check and balance， 冇任何監察，冇任何詳細解釋可以知道成件事。而嗰陣事主去到1月廿幾號，1月底，即係早要再過成個月，即係去八月中風啦，十月再去申報申請嗰個基金啦。咁而家即係都至去到成一月尾先可以去到復診。咁我唔知到時會唔會有一啲解釋啦，即係喺醫管局啊，或者即係復診嗰啲醫生。咁、但係我覺得即使解釋唔解釋都好，本身你剔咗個表，其實都已經係一定係有呢啲咁嘅文件嘅呢啲記錄嘅啫嘛。咁我唔係有啲咩係唔可以同個家屬啊，同個病人講咯。咁我你就正係個衛生署嗰個回覆已經好顯示到政府根本對一啲可能打完疫苗短期內出咗事嘅市民咧，係完全唔理，完全係唔照顧。 即係你哋其實係想要嗰個表，因為我純粹諗，即係如果你每一個個案都要完整公開好多資料，會唔會其實實際上係有一啲困難，或者佢哋評估嗰陣可能 困難㗎，冇困難㗎，因為世衛成個指引其實佢已經有曬好多嘅template， 即係好多嘅即係表格係有個檢查清單啦，逐步點樣講咧，都檢查清單話如果你證明到係不確係有關係嘅，咁有關係嗰個理據係啲咩，係寫曬出嚟。即指引都有晒成個流程個表，佢其實剔咗，咁其實等於係好似即醫療記錄個副本嗰個概念咁啫嘛。即你睇完醫生，咁有曬病人呢啲資料，有曬呢啲評估，有曬呢啲診斷症狀，咁病人係絕對有個權利係攞翻屬於自己資料或者個診斷嗰個嘅副本記錄啫嘛。咁我覺得我哋只係要求翻呢一樣嘢啫。而坦白講，我係有兩個層面擔心嘅，一就係咧固然病人嗰個保障係完全係冇啦，連解釋都冇啦。第二，其實坦白講，佢咁樣即係中斷，佢身邊嘅所有人、親人啊、啲朋友，甚至同事咧，其實都會因為咁樣而對個疫苗大打折扣喎個信心。講緊而家係因為 Omicron 要諗住打第三針，你要推動。但係當如果見到身邊嘅人係接種疫苗，短時間內講緊係一日甚至一個禮拜內係一個好嚴重嘅事故。冇一个合理嘅解释，冇一个清楚嘅解释，冇一个有说服力嘅解释，其实只会令到疫苗嘅接种率喺第三针嚟讲，我觉得系会大打折扣。 OK， 好，唔该晒袁海文，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袁海文就系民主党医疗政策发言人，讲到去跟进嘅呢个65岁清洁工系呢个个案咧，就讲佢八月中系打咗科兴疫苗嘅，咁之后一个星期中风啦，咁佢哋就想攞更加多嘅资料，究竟专家委员会点解评估呢个个案同疫苗无关呢？咁啊呢个就系个事件嚟嘅。咁啊卫生署回复就话根据记录啦，卫生署喺八月20号接获仁济医院情报一宗咧，同查询提及个案吻合嘅新冠疫苗接种异常事件报告，并且已经按机制跟进和交由专家委员会按世界卫生组织的因果关系评估算法流程作出评估。卫生署在11月初接种2019冠状病毒疫苗之后出现异常事件保障基金第三方行政管理人的通知，有关个案的接种人士已经申请保障基金了。署方已经将评估结果通知第三方行政管理人。今天千禧年代这里差不多了，拜拜。